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焦岗，20岁了，咸阳人。我喜欢唱歌，大概3-4年级吧。看到姐姐拿着复读机用耳机听音乐时，就非常的好奇。当耳机第一次戴进我的耳朵时，播放的是杰伦的《青花瓷》，我发现竟然有如此美好的声音，从此就爱上了音乐。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姐姐送我的礼物 MP3， 还将杰伦当时新歌下载了，杰伦也就成为我第一个喜欢的明星。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大学了，到现在我对音乐仍然有种强烈的追求感，参加了声乐部，也喜欢校园歌手大赛之类的活动，得到了小小的满足。另外我还想学一种乐器，并且找到我声音的另一半。 送别过了秋金花，被风弄转淡，变成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君子上奏彼此此歌一半，幽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一 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本期呢是第九期节目了，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那我们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呢，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的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的这样一个榜单。 是的， 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好，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十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个话题，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 希望大家踊跃地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邮箱原创榜的全拼 @北大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我们非常期待您优秀的原创作品。 好了，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第九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了。 哎 ，OK， 又到了叫醒耳朵的时刻了，对不对？ 没错，让我们马上来揭晓吧。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曹鹏《飞衣弄尘》新歌上榜。 江湖作叹，昔人安得无关，任世浮华自淡看。诗酒当成花，年间不沾，浊世杂饭，飞一山为然。 Top Die， 李楚瑶忍不住想你上升一位。 忍不住想你。 小波梦想上升一位。 我们用歌词和 flow 画出优美的弹道，每一场的 show 希望我们被看好。 I never let it go， 所以我不普通。 Hip Hop 是所学校，我是最大的股东。或者有一天在片刻萎靡间，我想用 Hip Hop 注射安乐，活在每一天，播放的每一遍，见你的每一面。我想把说唱当事业，哪怕再累一点。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山西说唱雄起。你固执的坚持，哪怕他们不懂你，不在乎功利，每个切片有深意。若干年后让他们留下说唱的真迹。 Top 7， 王伟任夜下降三位。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却忘不了你，青春永不会消散。 Top 6， 周志旭 Kiss Me Now 下降三位。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yeah。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了，那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三首歌曲，也就是本期的第八名歌曲，来自张小波的梦想。 梦想，大家一听这个歌名呢，我就觉得小波同学肯定是根正苗红。 没错， 有没有？ 而且听到这个梦想，就说明呢，他距离梦想还很远。没有， 我是觉得啊，一般这种歌唱的都是一种大情怀，然后一种特别激昂的这种精神，比如说我相信，什么冲刺，就是类似这 种，都是这种感觉的， 都是这种歌， 向梦想进发。 对，没错，我觉得在学生年代要一定要有梦想， 这就是一个音乐人的态度，简单直接和自由哈。那这样的态度呢，也是我们2017年中国大学生音乐节的态度，让大学生都有一个简单直接和自由展示的平台。 那今年的中国大学生音乐节呢，也是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10个城市，预计从线下的100余所高校选拔优秀的校园歌手，挖掘有原创精神、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 没错，那水木年华和庞龙等导师呢，也将坐镇城市晋级赛，亲自授课。 所以喜欢音乐的你，有才华的你呢，就赶快来轰炸我们的投稿邮箱吧。 好，说了那么多呢，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张小波的《梦想》。 当我停下了脚步，回顾这一路的每一幕，所有发生的故事我们会记录，被质疑、被谩骂到现在被嫉妒，我的每首歌都像是一本回忆录。 SAP 散了，每个舞台留下记号，写出丰富的歌词，越来越熟练的技巧。 We keep going on，玩得越来越高端，华丽的比喻加上韵脚的刁钻，觉得不含糊的人可能亏没吃够，我们尝试不同难度爬梯让你浑身湿透，曾经上台被冷落的梦想依旧炽热，中途离开的人终究只能是过客，不会忘记初心，那种对真的体会，拖着他把所有对手一个个击退，再次回到街头开辟新的时代。 I'm a young nigga， 从来就不怕失败， 我不在乎梦想有多远，我从不停歇，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只剩怀念来不及理解，我不懂退却回到梦的世界，我绝不食言，我不在乎梦想有多远。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九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老狗、未名女孩上升两位。 我希望画出一道彩虹，画一个男孩陪在你心中，让你不再不再默默默默的等待。 Top 4 Ice Cream Honey 上升一位。宋子婷《繁华一世》上升三位。马琛冬至念俊安新歌上榜。 韶华美眷经不起现实消遣，偶尔想念，偶尔牵挂，翻翻你的相片。韶华美眷经不 1 刘宇雨衣上升一位。 看一下本周获得第二名的歌曲呢，是来自马琛的《冬至念君安》。 哎，那大家看到马琛的这个歌名之后呢，觉得马琛一定是这个语文学的超级好的一个孩子。 哎，我还以为说是骏马奔腾的感觉。对， 但是马琛现在呢，就读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 哎呦，学霸级的人物是不是？很有才华。所以说这个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箭。 哎呦，厉害！ 这个跟我们主题没有关系，就硬讲进来。 对，主要人家这个马琛呢，在学校呢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创作型的小歌手，曾经在学校参加维纳斯歌友会中呢，还自弹自唱了榜上的这首《冬至念君安》。 哎，你看他有这个维纳斯，就是一种洋气的感觉，对不对？ 对，就不像我们的什么校园歌友会， 是不是？啊，没有了，我这个就是 Adele 张嘛，是不是？好了，那开个玩笑呢，马琛呢自己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曲，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失败。 嗯，但是事实证明呢，他确实没有失败，无论是在学校的表演还是榜上的排名，都证实了他的成绩斐然哈。 是冬至念君安，你知道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他应该谈恋爱了， 就异地恋或者异国恋的感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这种感觉。 我希望你是好的，对不对？ 哎， 你若安好， 便是 晴天霹雳。晴天就是晴天， 你若安好，便是冬至的一道阳光，对不对 ？OK 的，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能从一个文章当中又发散出来的，这体现了小奥的这种超强的文学功底。 对，所以其实我是希望啊，这首歌不只让我们听到，也是希望让马琛的那个他也能听到。 一起来听来自马琛的《冬至念君安》。 雪儿大小酌一曲暖，遮不住的岁月纷繁，回不去的记忆流年，压过的路的另一边，是梧桐树下年轻的心愿，雪后的晴天和陪你看雪的诺言，奈何浮薄缘浅，河边谈心的时间和彩虹桥下明媚的欢颜，一切的过往就这样消散云烟，韶华美眷经不起现实消遣，偶尔想念，偶尔牵挂，翻翻你的相片，韶华美眷经不起现实消遣，偶尔想念，偶尔牵挂，翻翻你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喜欢的歌曲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嗯，那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本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您揭晓。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首先来看一下本周新歌推荐，第一首是来自马英伦的《亲爱的别走》。 哎，那这首情歌呢，特别适合在深夜听，很有感觉。嗯， 这个我就会唱了哈。 哎，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 哎， 不是这首， 我觉得不是这首， 是花儿乐队的吗？ 为什么这么熟？ 现 在这是一首新歌，这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刚才咱俩唱的是一种还挺快乐、挺欢乐的哈。亲爱的，别走，就是很积极向上，觉得他肯定不会走的感觉。但是这首马英伦的《亲爱的，别走》呢，其实反而更加深沉一些。 没错，其实亲爱的别走呢，这几个字就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想要挽留的感觉。 我觉得这几个字大多会出现在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不说分手吧，是分开的时候。 对，分开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去他乡啊，或者是两个人就彻底的断绝关系啦，然后就会亲爱的别走，就会这几个字蹦出来。 是，就像每次录完节目和小奥分开的时候， 你都会有这种感觉吗？ 亲爱的别走， 但是呢小奥却能够领会我的意思，他就真的走了。是不是？ 听我说听我说，最近在微博上呢也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哈，就是情侣在分手的时候的那个聊天记录。 哎呦， 我看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普天之下这个情侣分手真的是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 有的非常的决绝啊，有的是你来我往，就是黏黏腻腻的， 会聊很多，还会后来又到一起 大段大段的。对，所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亲爱的别走别看是简单五个字，可能情绪万千了。 是的，希望呢大家能够收获到好的爱情嘛，分手的时候也不要那么痛苦，对不对？ 对，认真对待感情。我们好好的听一下这一首亲爱的别走。 请不要放手，眼泪如此婆娑，我不能再继续这样斑驳，能不能不要走？亲爱的别走，亲爱的回头，亲爱的让我陪你一起以后，亲爱的别走，亲爱的 本周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长崎北线677乐队的《游人》。 哇，长崎北线677乐队，我考考你，这是一个来自哪儿的什么的乐队？ 哎呦，我跟你讲哈，像这种名字就能够植入人心的乐队哈，往往没有什么真本领。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 我跟你讲，就因为你刚才这句话，我们的邮箱将来就没有什么人在投稿了。 我猜哈，话说回来，是不是这个陕北甘肃那边的感觉？对， 没错， 就是北线的那一种哈，六七七又是什么的一种感觉呢？ 你觉不觉得像一种摇滚乐队的感觉？ 嗯，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啊，主唱可是东北人。 哎，我觉得就是长崎北线嘛，就是吉林啊这种地方，就是很寒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东北人，我觉得应该是猜得到的。 哇，你看，其实小奥可以根据很多蛛丝马迹，就能够分析出来它里面的奥妙。这个就是叫做奥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它不是孤傲的傲，是奥妙的奥，就对了。 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只要一听歌，我们刚才说的全都听得出来，好吗？ 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支非常厉害的乐队，叫做长崎北线677带来的歌曲《游人》。 像一个人摇摇晃晃，不愿离开，黑夜惨白，孤独的人，是不是心中还有一个他？徘徊的人，心中还有着一把破碎吉他，麻木的人。感到悲凉和失落吧，流浪的人。 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能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好了，那接下来呢，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原创榜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像一个人在心里摇摇晃晃，不愿离开，黑夜惨白，孤独的人心中还有一个他，徘徊的人啊，心中还有着一把破碎吉他，麻木的人。 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